好啊，大家星期二晚就真系唔系我今晚有冇节目，我话唔系咁啊嘛，大家 系嘛， 即系大家谂住我一定同阿 Anthony 两个是，但一个俾人拉咗，话两个一齐俾人拉咗。头 先我上嚟嗰阵时候，我喺度周围左望右望，见唔见有个追击手？ 我都担心喺对面嗰度会唔会有个迷彩人咧，攞住支追击步枪喺度。我睇完嗰个解放军嗰段宣传片，话打咩话？佢话 佢话咩打逃犯啊嘛，好似话系嘛追击手 啊，咁咧就。今日呢就我相信大家起身都接二連三睇到呢啲新聞啦，咁樣。咁今日我哋嘅主題都係講返呢個國安法大軍壓境，白色恐怖來臨，會點呢？咁都有排講嘅。咁但記住今晚呢就九點鐘呢係會有呢個新界東嘅選舉論壇嘅。咁分途廣播，大家繼續可以睇又得，大家轉過去睇新界東咖喱飯嘅選舉論壇又得， 今晚佢 solo， 唔係今晚佢表演啦。 冇哥都係， 我見到。 我哋好多老友喺新界東嘅選舉論壇出現啦。 新東好熱鬧㗎， 12隊好似。 12隊啊，有啲佢一隊其實佢都分好。 一隊有三個人咁咯。 係咯，唔係佢真係 plan A、plan B、plan C 喎，真係好勁。 係啊，咁咧就大家記住9點鐘咧，城寨嘅另外一個節目就係呢個新界東選舉論壇。咁我哋喺10:30到呢個12:30咧，就會喺 Patreon 嗰度咧就有呢個選舉論壇最佳表現候選人投票。 係。 咁就一路已經係投到第四個選區噶啦。咁新西咧就會喺星期日播，大家唔好走雞啦。嗱，新西就我負責去做呢個提問嘉賓嘅。 新西。 朱海迪。 朱海迪嗰區。 吳敏儀。民主黨尹兆堅， 哇！好彩阿梁耀忠閃得早。 公民黨郭家麒，如果唔係就我帶埋拳套去啊！真係。 喂，唔係，我覺得即係你睇完，你睇完呢一個阿黃碧雲啊，俾人哋即係咁樣圍攻嘅表現啦，哇！我諗佢自己都抹一下啊啊！ 嗱，但係我覺得話時話喎，市民嗰個眼睛就都幾雪亮嘅。 係點樣咧？ 嗱，譬如我睇第一集，新界九龍西啦，你講阿大舊雲。Big Cloud 同呢、這個本土派嘅劉澤峰啦、 啊，劉澤咩等先係嘛？哦，本土派係劉澤峰， 係啦，同埋呢個另外一個嘅素人，就都唔係素人噶啦， 馮達俊係嘛？ 馮達俊啦、 啊，九龍城社區主任、 啊、半素人就阿子傑啦、啊，岑子傑啦、啊，咁咧就我覺得就算阿劉澤峰答曬聲都好咧，我都俾翻個 credit 佢哋嘅喎，第一佢哋肯出嚟去。即係喺公開裏面大家去互相辯論。咁第二咧，我覺得亦都係咧，因為正正就係以往冇呢啲咁嘅機會，好多路線辯論嘅嘢變成私怨毛。係。咁啊，亦都大家如果能夠係即係平常心咁去睇啦，即係你唔好當做係用翻分化毛去睇咧，就係話即係邊個正撲街啊咁啦。咁呢啲咁樣嘅擂台式嘅辯論咧。我就不覺得是傷和氣的我覺得。我覺得反而應該是能夠大家都應該給一些掌聲去參加那些人。 是沒錯。 因為有些你明顯是處於劣勢的，譬如黃碧雲。 黃碧雲呢其實講真的你想想其實他作為一個大黨來講 suppose 我覺得他的代價是最高的，就是他參加 包袱又多 參加初選的代價最高， 出事機會又大。 喂，本身喂我自己本身作為一個民主黨，大黨 我夠票贏啦、 啊，根本就係啦。 係啊，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如果佢肯願到服輸咧，咪最後尾我覺得係即係民主黨作為一個大黨嚟講，我都唔係佢污點嚟嘅。其實 係，我覺得就算佢俾人砌到淋一淋都好啦。 係啊， 反而對佢嚟講係有分家嘅喎、 啊， 對成個黨嚟講啊， 對成個黨 係。係啊， 嚇、啊。 因為佢就係大家出咗氣啊嘛，係 啊，係啊。 所以你睇九東都係㗎、九東啊，胡志偉都係。即係重點被人招呼㗎， 但胡志偉 你嗰個金句啊，真係慘啊！譚文豪 點樣啊？ 話佢譚文豪就係勝在周詳，但係唔夠硬。 真係有咩？ 有啊！ 有人咁問咩？ 唔係論壇嗰度講，下邊嗰啲留言啊！ 我留言啫。 嗰啲人高分嗱，唔係我講嘅，大家唔好話係我，係我隔離嗰條友講嘅。結果就禍言埋呢個鄭達雄， 鄭達雄又周詳， 又話佢勝在周詳，但係唔夠硬。我估郭家麒都一樣， 佢哋就嗱，公民黨有個問題，就係佢而家咧，佢嗰個轉型啊， 佢而家思考嘅轉型咧好大鑊，因為其實佢過往咧，你作為律即係大狀黨啦，大狀黨永遠咧，其實你有一招咧就贏硬嘅，就係所謂強調法治。咁但係你今年唔係啦，嗱你而家呢一屆唔係嘅問題咧，就係在於你起碼就係話啊，就算阿楊岳橋佢自己都咁講，我以前講大咗， 佢嗱佢就醒啊 ，AY 就識得喺今晚論壇之前一個禮拜， 係 喺呢個李八方喺呢個蘋果日報嗰度自己。confess 咗先，係嘛？就呢個 over my dead body 啊 ，confess 咗先咁樣。 唔係，但係咁講，我覺得 defend 法治嚟講咧，其實公民黨咧都唔係 defend 得最好。我反而我覺得有一個人咧，其實 defend 得幾好嘅，其實係嗰個就係第一集呢一個叫做係呢一個係啊，劉偉聰啊。 哦，係啊， 唔係劉偉聰咧， 劉偉聰有啲顏聯冇 feel 喎，我覺得。 唔係啊，唔係，我覺得佢似啊呢一個呢、這個咩風咩咩誒，唔係都似 DJ 咧，總之係。 洪朝峰。 洪朝峰 係， 其實似嘅。 我覺得似顏聯冇多啲，不過顏聯冇就肥啲，啊劉偉聰就靚仔啲。 同埋佢就佢，我覺得佢緊張嘅，佢緊張嘅時候 坐喺度個姿勢好 DJ 手指。在玩手指，然後眼神就不是望住個鏡頭，然後望住手指啊咁樣就故作輕鬆。 但我覺得以第一次上擂台嚟講，超班嘅。 O K 啦，咁但我估唔到就係其實係阿張坤陽重點招呼佢啊嘛，就係話佢呢一個咩嗰陣時話咩光復法治定乜鬼嘢，其實係佢話呢樣嘢議會路線仲喺度講法治咧，你 out 唔 out 啲啊，仲 work 唔 work 啊咁樣樣，佢心中有氣嗰樣嘢係。咁、有啲人就問佢喂。你覺得法治已死未啊？其實我覺得佢答得幾好啊、法治未死，因為你同我都未死啊嘛。 係係，我覺得呢一個係佢批嚟嘅，係 啊 ，smart 嘅答案嚟嘅。 係啊，因為其實佢咁講嘅時候，就係其實所謂香港嘅法治咧，你唔好淨係指意啲法官，你唔好淨係指意律政司，你唔好淨係指意呢一個啊，即係馬道立呢啲人。咁其實你同我都有份嘅，係嘛？你作為你嗰啲做維權，你係做 case 嗰啲律師。其實大家都在救緊嗰啲手足，其實呢一個問題就是其實大家都係喺嗰個制度上面係做得最盡啫嘛。如果我哋自己本身作為法律人，自己都放棄嘅時候，即係話我哋自己都放棄，咁自然就會死啦。成件事我都講得好通嘅喎。 唔係嗱，我覺得好多時咧，佢哋公民黨反而喺 defend 嗰啲張舉能投票啊，或者即係 over my dead body 嗰啲嘢嗰陣時咧，太過 defensive 啊。其實佢唔需要咁 defensive， 佢就變咗兩頭唔到岸。道理上佢又講唔通，係咪？呢個見到咁多呢啲，即係譬如濫告嘅嘢， 係 咁你要分清楚啦。喂，律政司濫告，係咪代表已經冇咗法治咧？唔係喎，呢個律政司自己本身一個嚴重嘅失職係要追究。好啦，你要提出一個方法，點樣去追究律政司濫告？喂，定罪率得40%，係咪？根本而家係又告唔係又告，好多 case 係上到庭俾官鬧。你咪籌集曬呢啲嘢一鑊過同馬道立啊，唔係馬道立啊，同律政司啊，不過呢個都係廢嘅啦，其實同佢講都冇意思嘅啦。你咪喺立法會嘅法律事務委員會嚟講捉佢嚟羞辱咯，係嘛？你咁你下邊裏邊刑事檢控專員咧，係嘛？你可以去同佢 follow 噶嘛？呢啲嘢，即係你點可能就係一句就話，即係你要分清楚邊啲嘢，就算係有得守嘅，係守邊啲嘢，係嘛？譬如法庭對於追究呢個郭咩啊？郭偉健啊？ 郭偉健。 呢、這個情緒高尚嘅，你見到咧個群眾壓力咪壓令到呢個馬道立要將佢調走咯， 係啊， 係嘛？咁仲有一股歪風咧，係嘛？咁你要喝住一股歪風，唔可以佢而家上訴庭庭長嚟嘅喎， 楊振權啦、啊，不過我覺得 再上就係呢個終審法院嘅咯喎， 好快就會有即係、就是、有另有重任嘅啦，佢就嚇。 唔係，所以我咪話咯，你要先 up 分講咗 name 咗呢啲人先啊嘛，咁、佢做另有重任嗰陣時候，大家咪。他負責 appoint 的人都要考慮的嘛，因為一 appoint 他就沒有了 credibility 的嘛，所以我說不是一個口號的，很多時在論壇裡面很多一句口號去 defend 呢 defend 不到的。第二我就覺得呢要展現一個和而不同同路人的姿態，這個、 我都做到的， 這個是最基本判 斷，這個是做到的， 騙對方都好，是不是、就是、不可以去到一個地步是當大家是不是兄弟爬山咁， 唔係特別做到嘅。我見到嗱，起碼阿岑志傑啦，岑志傑做得好好嘅。 岑志傑就同埋阿許志峰同阿羅冠聰直情打乒乓波添啦，我覺得 係冇錯。 大家喺度一人一板咁差嚟差去添。 係啊，佢哋係有嗰個大將之風嘅。即使係阿志峰哥，其實佢都有進步嘅。 啊，唔係喎，但係我覺得呢、這個 我昨天看香港島，我驚喜是毓敏二號 喎。哦， 彭卓奇喎，入型入格。 點解話鬱敏二號呢？因為其實佢就喺呢一個，佢以前係做過咧，佢選過港大學生會會長嘅。 佢好似區議員嚟嘅，而家都係。 而家就係區議員， 南區區議員嚟 嘅。咁點解話佢鬱敏二號呢？就因為其實佢以前咧就真係跟過鬱敏嘅。 啊，真係㗎！ 真係㗎！ 唔怪之得琴日我有啲聽眾留言，佢話我見到鬱敏咁。 係啊，真係 啊！鬱敏參加香港島。 佢嗰陣時就係正正，你知唔知佢嗰陣時選港大學生會會長嘅時候，佢對手係邊個？ 周永康。 唔係。是啊， 孫曉蘭， 馮 英倫， 不是， 馮，哦，走了英國讀書那個， 是啦， 即是跟李國章衝突那個， 是啦， 馮敬恩， 是馮敬恩， 哦，馮敬恩贏了他， 是啦，是那陣時那屆來的，他那陣時就是說，即是他在論壇那裡呢，就無端端劈咪走人的，那陣時就，因為有人說他呢，他支莊裏面有個大陸妹， 哦，有個共青團，你不知道什 麼，是啦，咁就話咧，就因為共青團嘅關係啦，係啦，咁有好多人問佢，咁然之後掟麥走人，然之後就劈低一句説話，就話你知我咩背景㗎？咁樣樣，咁就走咗去嘅，係啦。所以背景嘅意思就係因為佢跟鬱敏。 咁我覺得又得到鬱敏真傳喎，真係佢講嘢嘅語氣咧，同埋成個衣著打扮咧，即係全黑咁樣嘅西裝同埋恤衫企出嚟咧，真係好似 個禮拜都追擊過呢一個阿袁黎昌嚟嘅喺街頭。 佢喺論壇都有追擊阿袁黎明。 係啊，佢想啊，因為袁黎明走咗去 嘅，行咗去啫嘛，袁黎明扮聽唔到啫嘛，其實唔係，所以我話即係呢個娛樂性豐富嗱，你 OK 㗎 ，OK 㗎， 你唔好講話大家咩立場都好，起碼佢參加初選啦。唔係，我覺得我俾掌聲佢喎，即係好多人話佢鬱敏二號，但係鬱敏二號又點啊？我覺得 OK 嘅， 佢肯出嚟面對公眾， 係冇錯冇錯， 呢樣嘢已經係對成個民主運動嚟講行前咗一步嘅。 其實你唔好以為容易啊，其實我覺得咧，你去參加初選論壇嗰班人咧，其實佢哋心情都一定係好忐忑。喂，大佬，你要諗下。我咁用心去講呢啲嘢做乜先？我究竟我過唔過到聽日先？我會唔會俾追擊手爆頭先？係咪先？ 爆都爆你先啦！你個頭咁大， 會唔會俾人送終先？其實佢哋自己啊，都保證唔到自己嘅安全啊！嗱，其實講真，好簡單啫嘛。你講呢一個初選又好，點樣都35+都好。其實做咁多嘢要展現團結，就係想話俾大家聽，我哋係要俾個希望俾香港人。35+，我哋可以做到好多嘢。咁但問題就係話你一嗱，其實之前呢一個政情都有講過，喂，你好似呢一個咩喎？有佢話即係收到啲風，有啲即係泛民私底下埋怨，喂，好似平行時空喎，大佬係嘛？國安法殺到咯，係嘛？條文都唔知道，香港嘅前途都唔知係嘛？喂，我哋而家喺度帶個希望俾香港人，其實香港人拜唔拜咧？ 我又唔係咁睇嘅，我覺得啱啱好調翻轉。 係。 國安法殺到， 係 牛鬼蛇神出動。我哋上個禮拜二都講過啦，係嘛？有一啲就唔知道真真假假，各方面嘅人就係散佈一種白色恐怖嘅情緒， 係冇錯。 然後咧就令到大家覺得，哇，好大鑊啦！呢個咪就係中共一路所講嘅震攝，震攝就係呢樣嘢啫嘛。佢唔係法律條文啊，佢講緊震攝啊嘛。 其實最好 震攝就係政治嘢嚟噶，唔係法律嘢嚟噶。 其實最好就震 Q 到你走，係 咪？係咯， 不費一兵一卒，然之後咧就係叫做喂，其實《孫子兵法》有講啦，係咪？呢啲叫做係 不戰而屈人之兵啊嘛， 係啦，係啊，最好就係咁樣啦。 喂，咁如果你話要去俾人覺得，呢個香港嘅民主運動 係。 是會繼續的，你會怎樣 先？ 應該怎樣 先？ 我覺得應該就好像當年有人，你記不記得去年，我不知道誰回應的，就說問如果出動解放軍那怎樣？那個年輕人就說那就回家，你記不記得？ 是啊， 回家打機， 是啊， 喂，這個好答案來的，如果我們一年前說 Be Water 是真的， 是， 那為什麼到現在真的要 Be Water 的時候，大家又覺得要玉石俱焚呢？就算你話聽日就係7月1日就另外一個一國一制嘅世界啦。 係， 就算你相信呢樣嘢都好。 嗯， 咁你係咪覺得你冇責任去令到佢變翻正常咧？如果你話有責任變翻正常嘅，首先你自己要正常地生活喎。 係，冇錯。 你唔好空到你第一你自己瞓唔著覺，第二你周圍同人開拖，然後就自己情緒崩潰，跟住就。想各式各樣的恐怖念頭就會走出來的，那些恐懼念頭就會走出來的，那就未開波 你自己冧噶咯， 係啊， 你自己先崩潰噶咯。咁、 嗯、 你呢個就係骨牌效應喎、啊，其實係嘛？就算你睇肥佬今日 CNN 訪問到、嗯、肥佬禮，係嘛？我覺得佢一路都係一個好發揮到嗰、那個即係、就是、定海神針嗰個作用。係係嘛？你諗下，大公都出埋假新聞話佢坐船走人咯。 係一百萬啦、 啊， 好似話。 係啊，就算你話資豐、話 Nathan 佢哋。他哋肯定是 be water 啦、 嗯。 如果他諗住著草嘅話，就唔使解散眾志啦。 係啊， 係咪先？佢退出眾志同解散眾志，即係話係用 individual 嘅方式去做啦。 嗯、 喂，呢、這個先至係希望啊，大佬。 係。 唔係大公報頭版，如果係真實嘅話，嗰、那個就更絕望啦，係嘛、 嗯？ 就係話連阿李卓人都著草喎、啊。我話唔係啊嘛，李卓人八九年最尾班機翻嚟啦，已經係。如果而家臨尾先著草，唔係啊嘛？佢就係要一路一路咁樣去製造呢個咁嘅消息。你話龍門嗱，我就覺得佢嘅，我睇咗佢嘅聲明，佢都講唔得好清楚，佢受到嘅威脅係乜嘢？ 我諗佢就 即係我冇啊，無謂心究啦。我覺得每一個人自己嘅決定。 佢有提到嘅，我諗佢心灰意冷啦，就係話俾。 我覺得主要係心灰多過係恐嚇嘅，我覺得。係 啦， 就因為數口的問題啊，好多的即係昔日的義工啊、手足啊，大家 原來我琴日先知道佢啊，原來粉筆少女喺度做喎，原來 我主要就係睇立場新聞嗰三篇文嘅啫、 啊， 之前喺連登立過下就冇詳細去睇嗰啲手足， 嗯， 對啊張老闆嗰啲嘅批評嘅，咁、嗯、但係我睇完立場之後咧，我都覺得係即係點講咧，啲數目係要即係。有交代清楚的餘地的，我覺得當然，就算他無論做了一些事你不喜歡好、喜歡好都好，其實很簡單而已，黃色經濟圈又不是黑社會來的。其實我想問一下，黃色經濟圈有退會機制的嗎？ 對，哪有退會機制呢？ 就等於我經常見到有些人說我， 他好像說有些人有即搞認證那些東西， 我退出社運這樣，經常都有的。 你說陳雲是吧？陳雲第二次的了，即香港是二次回歸，他是二次退出。 其實有加入社運的機制嗎？有加入才有退出的。 是啊，你但偏偏就是這班人經常說香港民主運動沒有大台， 如果沒有大台又何來有退出呢？ 不是就是 咯，誰批准你退出呢？ 就是咯， 是吧？是不是退出了就不會被人搞呢？ 啊， 即係我覺得係又係拗曬頭嘅， 匪夷所思呢、這個邏輯真係。 即係黃色經濟圈係乜嘢呢？我覺得佢唔係一個組織嚟嘅喎，佢只係一個大家我哋立場信念一致嘅人， 嗯、 為咗呢個運動，大家願意去互相幫忙，就係咁啫嘛。我最記得阿張老闆講話，這個唔係黃色經濟圈，這個係良心經濟圈。咁佢而家退出，唔代表佢唔通佢冇咗良心咩？ 唔係，佢話繼續為良心發聲嘅。 係咯，係咯， 都話。係咯， 咪即係你話喂，唔好擺咁多文宣擺喺個鋪頭嗰度啦，驚俾人搞啦。嗱，呢個我真係明白嘅。係，係咪你唔知道嗰啲人癲到咩地步？ 嗯， 唔係個法例癲，而係嗰啲紅衛兵癲啊嘛。係 啊， 而家就係咁啊嘛，文革。喂，大佬，毛澤東唔通日日及住啲紅衛兵咩？佢都唔知武漢嗰啲紅衛兵係搶緊坦克嘅喎，係同其他紅衛兵派係武鬥嘅喎，佢都唔知㗎。咁咪上邊嚟，下邊咪食住個細米嚟搞咯。其實同六七一樣噶，我估下而家個勢都似噶。不過只不過而家就唔係佢放炸彈啦，而家佢周圍空人啦，然後周圍篤灰啊，周圍話要拉邊個拉邊個啊咁啫嘛。我覺得，咁究竟事實係咪咁咧？咁樣，我覺得大家要冷靜啲睇清楚個情況。我覺得，如果你話你只不過係一個普通小市民，我係做小生意嘅，賣魚蛋嘅，揸歌好，邊乜歌都好。其實使乜咁騰啫？我覺得，係、咪坐喺度睇定啲咯？我覺得，係、咪 ？Even 就算我哋親身受到恐嚇嘅人，我都唔會騰到咁嘅地步啦。係、咪？咪繼續如常地講自己講嘅嘢咯。我覺得，咁唔通我初選論壇都唔做咩？係唔可能噶嘛？咁你咪變咗你自己做開嘅嘢哦？咁啊啱好啦。如果白色恐怖嘅目的係要令到你第一自我審查，第二自我閹割，第三就係咧。所有人去孖叉那些他們不同意離開的人，或者離開的人孖叉那些留在這裡的人，我經常都說恐懼獨裁統治不是靠軍隊，不是靠軍事，也都拉不到那麼多人。他最終是什麼呢？是靠什麼呢？失敗主義宿命， 認命， 認命，鬥唔過佢噶啦，冇用噶啦，咁樣大家冚旗啦，咁樣唔好再出聲啦，耷低頭做人啦。嗱，好快會有呢種咁樣嘅聲音出現嘅，留低嘅香港人就認命噶啦，全部都係撲街嚟噶啦，唔值得為佢哋揮噶啦。咁而家已經聽緊啦，我已經 有啦， 係啊，已經講緊噶啦，已經係即係話嗰啲留低嗰啲全部都已經係委曲求全噶啦，冇意思噶啦咁。咁好啦，我想問下，好具體咁問啦。如果七月一號佢又唔批你，你一集結佢又放催淚彈拉你，咁你又要希望去表達一種民意，咁可以點咧？咁樣嗱，一係你就話，唉、哎，我扮睇唔到啦，咁咪仲抑鬱嘅喎，其實 係啊， 即係如果你扮睇唔到嘅話，係嘛？所以我覺得我頭先我立一立啊，點解民主黨會有咁多個街站喺香港倒嘅咧？聽日？聪明噃，几时谂定咁嘅绝条咧？不嬲，我觉得佢哋都系胶胶地噶嘛，咁样啊。原来听日我立一立个图啊，嗰、那个筹款图 系 街站，原来由呢个纪利佐治街一路伸延到竟然伸延到修顿球场喎。 系 啊，嗰啲咩站嚟嘅咧？ 有批到佢啊？ 批咗噶， 系 十几个街站啊， 咁犀利喎！即系仲反而仲多过平时七一喎。七一邊度可以整到咁多個街站啊，大佬啊！ 咁我就好中意睇阿鄺俊宇嘅小説嘅，我聽日就決定去揾阿鄺俊宇簽個名先，然後順便捐翻啲錢俾佢，希望阿鄺仔可以集中資源，即係可以多啲資源去選舉咁樣。咁我捐錢得唔得先？聽日 係得，梗係得。 我揾阿高佬， 係啊， 鬧阿高佬得唔得先？哇！你新界東唔好咁亞雜喎，咁樣都得㗎，係嘛？就算你話，誒仲有阿黃碧雲喎， 黃碧雲又喺度㗎，係 啊，聽日會喺度喎，聽日 佢守尾站啦，啊，即係 咁啊，都可以揾下黃碧雲，喂，點解你咁流㗎？見到阿劉澤峰完全冇招架之力㗎，喂， 唔係，其實我覺得佢可好 humble 啊，佢嗰日你有冇留意佢素顏嗰日係 啊？冇化妝 係啊，佢冇好好少素顏嘅，我見到好少機會素顏，就算立法會都唔係咁樣，佢專登素顏嗰日係，我唔知點解佢係咁樣喎。 我想他是低，即係個形象低調啲係嘛？ 係低調啲，低調啲。我哋見到他哋都是咁樣嘅。 但係有聽眾話，佢睇怪談話影到維多利亞女王銅像在維園裏面會眨眼喎。 係咩？ 我想聽日都要去睇睇嘅。 係嘛？咁大鑊？ 咁大鑊？喂，大佬，上一次眨眼就係1900年八國聯軍喎，120年之後眨眼。哇！咁真係要去睇睇嘅真係。 咁啊，可能即係嚇。 喂，可唔可以調翻轉？我聽日攞個捐款箱去俾阿高佬，不如你捐翻錢俾我啦。 啊， 反捐錢啊！ 啊，你試下啊，咁又得啫，你黐下去都得㗎，其實係。 係咯。 啊， 或者我去揾阿黃碧雲去買下獎券都得嘅噃，其實 或者你幫佢做下義工都 OK 㗎，係嘛？我諗佢又唔介意俾你擺個箱喺隔離嘅。啊， 但係 Sogo 有冇平貨賣我就唔知道，但係我發覺佢下邊地庫裏邊咧， 嗯。 就有間麵包鋪咧，咁就每日晏晝大約兩點鐘咧，有一啲新鮮嘅細細個嘅 D O N Q 啊嗰間嘢 ，D N O Q 啊定乜鬼嘢嗰間日本麵包鋪啊 ？D O N Q 唔係嗰度多數都日本嘅。 嗰只麵包仔出爐，嗰只麵包仔一排有六個嘅，好好食嘅喎，大家都可以記住去嗰度買下喎。 O K 喎， 係啊，嗰只麵包仔新鮮出爐咧，同埋一隻叫做海鹽包。大家如果去 Sogo shopping 咧，我就推薦大家去買呢只海鹽包。係啊 ，Christy 啊，呢位聽眾 Christy K 都話海鹽 包， 鹽包係啦，岩鹽包係 OK 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如果買個岩鹽包，岩鹽包攞去送俾阿一嚿雲獎勵下佢，嗱好嘢，夠膽去面對呢個本土派對你嘅批評咁樣，咁啊一嚿雲都鋸曬啦，可能初選輸咗都好。所以我说这个苦中作乐大家要记住了、 okay、 大家看得周星驰的电影多你就会知道时势越艰难如果你越苦口苦面你又对着你家人苦口苦面然后觉得世界末日、 啊、 香港就听日就变了另一个香港一国一制了我都心灰意冷了、那对时势大局又有什么帮助呢我觉得、 嗯、 我不觉得听日是终结来的、 嗯、 我不觉得今天6月30号是终结来的聽日對我嚟講係如常嘅7月1號嚟。 唔係呢個係進入咗所謂抗爭嘅深水區啊嘛，即係用 講大陸嘅講法 啊，大陸嘅講法啊，即係深水區就係咁嘅意思啊嘛，係嘛？即係你而家同以前嗰種做法完全唔同。 係嘛？即係你仲喺香港打稻草人，稻草人就係呢個特首。 其實點解利記球迷會聽日唔喺舉辦呢、這個大家喺呢個 SoGo 嘅 UCC Coffee 嗰度有足節會呢？ 係咯， 係嘛？我有利記波衫㗎，抗亞你都有㗎，係 嘛？ 係啊，我見係今年添啊，因為佢出年好似換呢個贊助商啊。 阿老董都係利記球迷嚟。 哇！大佬唔係。我話老董喺利物浦識佢老婆㗎，係 啊， 喺利物浦大學嘅老董直情係。 Exactly 啊！ 喂，大佬，佢唔會球迷會會長啩？我諗，但香港利記球迷會係咪已經被逐出呢、這個 好 官方球迷會之外 啊？係咪啊？ 好似係嘅，因為抗爭運動。 嗯，因為出呢、這、一個反送中聲明啊嘛，舊年係。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咁、如果你話聽日如果有利記球迷會， 嗯， 喺 UCC Coffee。舉行呢個利記檢討出年利記的戰略同埋球員買球員的政策都幾好嘅，我覺得其實。喂，大佬，你而家大家都知道嗰個限聚令係假嘅， 係 又話延續到7月16日。 嗯， 我估佢延續到9月選舉，其實都唔俾你聚集。 我諗佢而家唔需要添啦，係嘛？佢而家已經係練劍成功啦，係嘛？即係呢個所謂國安法，咁而家係爭。是未開竅啫，係咪？咁、你估聽日佢會唔會用咧？呢樣嘢係 嗱，我就冇力水晶球，我純粹推測，聽日警方就會好似處理六四咁。 嗯，就由得你行先。 六四都係嘅，其實 係 嗱，佢最終就秋後算帳啦。 嗯， 就拉咗就起訴啊，支聯會常委啦嗰陣啦。 冇錯， 好似廢高仔都有中嘅喎。 好嗱，佢起碼就係8/18，舊年8/18就中咗一個啦。 支聯會個劑六四有冇中啊？ 唔 sure， 但係聽日有另外一班人，我唔 sure 係咪阿朱海迪、阿牛地話咩？ 區議員啊嘛， 係啊係啊， 同埋阿呢一個唔係總之港島區嗰班，其實係6/28佢哋都有申請嘅，即係咗徐之健嗰扎， 嗱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又可以去支持民主黨買獎券，又可以去支持阿黃碧雲，又可以攞個箱去叫民主黨支持阿你，再唔係就去 SoGo 買岩鹽包， 咪請佢食。 喂，上次你記唔記得？6/28，何鑑光咪話佢個 friend 俾人拉咗噶嘛？一個香港嘅即係老前輩嘅足球員 啊嘛，係啊， 係啊，興個辣雞啊嘛！你知唔知嗰日拉咗多藍絲啊？ 係咩？ 係啊。因為靜默遊行根本分不到的其實是。 是啊，你怎知道呢？ 所以我 說 大家記住，就真的不要 black block， 不要黑衫黑色。 這個就是等於啦，其實 什麼都不用帶，是就是銅鑼灣，我平時7月1日我都去買東西的，喂，我真的經常買那個一排那個麵包和那個英式那個方包給抗亞你的。還有以前我的狗Goldie是很喜歡吃那個麵包店裡面用金色紙包那個紙包蛋糕的，那個很好吃的，那個是。有什麼問題呢？我覺得。喂，如果這樣都拉的話，咁你咪全世界記者聽日喺曬銅鑼灣㗎啦，已經係。咁但係咪睇到咯？一通過之後，原來就係咁撲街㗎啦。咁所以我就話調翻轉喎。 哦，唔 係 喎，佢可能另一佢另一種諗法喎。一通過咗之後，佢就要揾人制旗喎。 啊！ 佢當然佢想做呢樣嘢啦。 嗯。 如果唔係點會係咁出嗰啲咩相啊片啊，又話點樣咩追擊手點樣部署啊乜乜物物啊咁樣。 但係有啲聽眾嘅理由都幾有趣，我覺得。有些人就話佢而家買家私，但你冇理由托住件家私周街行㗎。聽日就係加拿大國慶，咁當然啦。如果加拿大國慶就抗榮孫應該就去慶祝嘅。其實咁有人仲好笑喎，佢話慶祝愛斯賓奴降班喎，係嘛？咁啊真係幾好笑喎！愛斯賓奴香港有幾多少人咁憎嘅咧？ 啊， 不過冇所謂嘅，我覺得其實而家。大家記住，根本就不需要咩鬥人數，要翻100萬、200萬。我而家用盡各種心力方法，都係令到你人群冇辦法聚集啫，係嘛？咁好啦，如果人群冇辦法聚集， 聽日黨慶喎，係嘛？慶祝呢一個係嘛？喂，呢個黨慶都 OK 喎，係嘛？ 共產黨 係啊， 七一黨慶嘅咩？ 係啊，七一係黨慶嚟噶。 哦，真係喎。 Sandy 啊，係啊。 咁可以攞呢個鎗刀斧頭旗出嚟㗎，係嘛？ 係可以。 我諗敢唔敢噴招咧？如果攞鎗刀斧頭旗出嚟， 冇國冇黨旗法㗎，香港係。 我知道，但係沒有黨，哪有國咧？ 嚇！ 嗱，乜你知嗰啲後邊嗰啲風林火山啊？ 如果你 寫住老舉嗰個頭盔嗰啲警察，佢唔識㗎喎，真係出嚟因為黨。 如果你係舉黨旗嘅話咧，咁佢噴你招嘅話， 咁係咪佢顛覆國家政權啊？ 啊，係嘅喎。 係咯，即係譬如我將個黨旗披喺個身度，咁你噴我知 喎。我黨慶 係 咯。 係啊， 我嚟慶祝共產黨成立。 咪就係咯，你噴我 兼慶祝埋同時間慶祝利物浦勝利巡遊，一支利物浦旗，一支共產黨黨旗得嘅，係嘛？ 嗯。 咁啊好多咩嘅，不過你要記住嗰啲寫住咩話？而家最新個頭盔要寫住老具，咩意思嚟 㗎？咩老具啊？ 有個防暴頭盔啊，防暴警察啊， 好多貼紙喎、 啊，唔係貼紙，直情印住喺度。具就係金字邊個巨人個巨，我以為老舉又唔係 老舉咁搞笑。 老舉個舉字嗱，當然可能錯字唔出奇，因為佢哋啲中文水平都唔上。佢哋應該係舉手個舉嚟嘅喎，如果係老舉，但係佢係老巨喎，大家有冇睇過？我喺新聞見到喎。除了風林火山之外，嗱、那個風林火山咧， 係咪巨記嗰啲山寨版嚟㗎？ 其實會唔會幫巨記賣廣告呢 不係咯， 撲你個街咁咪即係收錢？ 係咯，有啲人撲啊嘛，有個唔知差佬，我唔知道啊，阿邊個誒阿咩梁誒填詞人阿梁咩話？ 梁柏堅， 阿梁柏堅佢撲一幅圖出嚟，哇！有個唔知道有個黑警，佢係成個背脊貼滿曬嗰啲藍店㗎嘛。 不是咯，咁即係會唔會真係幫巨記賣廣告咧？ 係啦，係呢個巨啦，係啦， 金字邊呢個巨 係 啊， 就係咯。 佢嗱老奸巨猾，我覺得唔似，我覺得真係似幫呢個巨記賣廣告。 咁蜜蜂係咩意思咧？ 啊？真係唔知喎，而家係咪密碼嚟嘅咧？佢哋 啊，即係奇怪喎呢啲係。 風林火山我就知，好似係阿 Juno 套新戲嚟嘅，其實係就係武田信玄嘅。嚟自呢個日本戰神啊，呢個戰國時代嘅武田信玄嘅兵法嚟噶嘛？武田兵法就係疾如風，徐如林， 嗯， 侵略如雨，侵略如火，不動如山啊嘛，係嘛？咁而家要俾人改咗，你知唔知啊？唔知唔知係乜嘢？好好笑噶！風林火山變咗四樣警察嘅衰嘢嚟噶， 係咩？ 係啊！ 哦，即係撲街嘅時候好似風咁樣樣啊嘛， 係啊！真係唔明講乜老句，真係可能係暗號嚟嘅，其實係嘛？冇解釋啊！你知唔知有問啊？有問警方啊？ 警方好似好耐未搞過記者會咯喎。 啊？我覺得我懷疑，甚至係咩咧？會唔會係有一啲嘅反共嘅暗示喺度咧？我覺得 佢哋反共 嗱，似係勾結一啲美金嘅巨人啊嘛。 嗯， 係嘛？我哋以前叫美國叫老美噶嘛。 啊 咁老句會唔會就是一個暗語嚟嘅咧？其實呢個係美方嘅卧底咧。 嗯。 嚇、啊？ 呢、這個好難講。 好多人就話應該係似幫巨記餅家、巨記老餅家賣廣告，呢、這個都似我覺得。 嗯。 係嘛？咁所以咧就，我覺得有陣時候，如果你自己心裏邊有一個植入咗一個恐懼嘅話咧， 係冇錯。 嗰個恐懼就會發芽嘅，然後一路長大，然後最終就。吞噬咗你 嘅，唔係佢想將即係呢一個香港人崇化到好似大陸人咁樣樣，恐懼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即係 人民互不信任。第一，督灰互不信任， 嗯、 然後跟住就上邊就白色恐怖恐懼，咁、嗯、你下邊就督灰互不信任，咁香港嘅成個城市嘅性格就會改變。 係啊， 但係呢樣改變係咪會變成咁咧？ 嗯， 其實喺我哋手上噶嘛。 啊。 是在自己人的手上的嘛。如果你是香港人，即等於你一開始講啊，劉偉聰大狀回答呢個法治已死呢個問題。 因為你同我都未死咯。 其實同樣都係嗰個邏輯嘅啫。如果點我同你都未死，點解香港會死呢？ 所謂未死嘅意思係精神未死，我哋嘅精神面貌未死，因為我哋守住自己嘅陣地。 如果香港人有朝一日，所有老師大規模篤灰，咁就死嘅啦。我話俾你聽。護士裏面參與過罷工的護士互相舉報揭發，然後大家上電視認錯， 嗯、 然後 confess， 大家見到我在呢個 TVB 嗰度督阿曹總，話佢3月25號嚟做節目嗰陣時候發表過一啲反共、私下發表過一啲反共嘅言論、 嗯， 甚至去稱讚呢個彭斯同埋呢個 Donald Trump 係佢嘅聖人，咁、我公佈出嚟。而家揭發佢勾結外國勢力，如果嗰一個 moment 出現，香港就玩完 了。係啊，玩完嘅啦， 就玩完嘅啦。又或者我成日揭發佢就係咩咧？勾結日本勢力，中意呢個三上油亞，又死得。最近好似馬來西亞嗰個 rap 嗰個王志明係咪同三上油亞一齊拍咗 MV 啊？ 馬來西亞王志明 即係唱《海闊天空》嗰個啊？ 係咩？ 係啊，黃明志啊，係啊。 勁 有網民好似如果有嘅，好似話俾我聽。休息一陣先。 好啊。